是晴天，远方的落我在夏天看雪，我的孤独慢慢冻结，在没有你的夜，给我的爱已经过了期限，而我的心在夏天下雪，明明寒冬已经很远，我还是无法结束这 真儿的冷战，剧烈的叫骂，那种更客观，我早习惯将所有害怕都当作游玩，以爱之名我小小的河难流量和伤痛，以爱之名想留下脆弱原有的时刻，只为了快感的冲动，只为了本能的寂寞，来到了现在的人生，却是创造我的人生。 Oh